进击的巨人这部动画阐述了集体主义下人类是如何相互仇恨互相残杀的，历史只不过是当权者的工具。上期我们讲到爱莲竟然有变成巨人的能力，这样一来人类就有了希望，但是爱莲真的可以完成这项任务吗？真的可以找出巨人的真相吗？按照阿尔敏的策略，巨人一般会被人类吸引，大部分士兵站在城墙上负责吸引巨人，之后爱莲与少部分精锐部队去相反方向，爱莲巨人化后就用巨石将围墙缺口堵上，原本一切都非常顺利，可是这场战斗似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但爱莲成功变成巨人后竟然没有去执行约定的任务，反而去攻击自己好友米卡莎，难道巨人化后的爱莲无法分清敌我吗？艾尔敏的策略成功将大部分巨人吸引到城墙角落，虽然已经尽力减低无谓的战斗，但是依然有两成伤亡。驻扎兵团总司令知道这些士兵都是因为他的命令牺牲的，如果这次不能成功，那么自己就会背上被人唾弃的罪名。但是巨人化的艾莲貌似无法控制自己，不断地攻击米卡莎，这时米卡莎没办法，只好直接跳到艾莲的脸上让他看清自己。可是这样不但没有用，反而巨人为了攻击米卡莎将自己的脸打伤，现在眼前的简直就是个无脑巨人。看来这次任务失败，所以原本要保护艾莲的精锐部队也发出了失败的信号。总司令虽然看到信号，但并没有发出撤退命令，他想再看看发展，如果现在认输，所有牺牲将会白费。精锐部队中有些人想直接扔下艾莲撤退，不想为保护一个无脑巨人而送命。米卡莎一听，直接想杀掉主张撤退的人，还好精锐部队的指挥拦住了米卡莎，并指挥大家保护艾莲，直到可以成功回收。指挥官认为巨人化的实验对人类十分重要，所以这是人类现在唯一可以做的垂死挣扎。米卡莎注意到这次艾莲受伤后没有恢复，可能是上次的伤造成的，现在也只能尽力不让其他巨人伤害艾莲了。可是巨人越来越多，并且这边的动静把原本在角落的巨人也引了过来。关键时刻阿尔敏赶来，他站在艾莲的后颈位置，他想起之前艾莲从巨人身体中出来的位置，然后用手中的刀直接插入，想将艾莲拉出来。一旁的米卡莎有些害怕伤到艾莲，但是现在也没有其他办法，被吸引来的巨人越来越多了。幸好阿尔敏的刀刺中了艾莲的手臂，并唤醒了他。被唤醒的艾莲终于记起自己的任务，他举起了大石一步一步向缺口走去。精锐部队的指挥立即下令要死守，绝对不可以让巨人伤害到艾莲，哪怕付出生命。为了可以让艾莲堵住缺口，大家不惜用自己作为诱饵，就是能让艾莲成功，也是人类的胜利。小时候的阿尔敏问过艾莲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去墙外呢？艾莲的回复是，我们每个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是自由的，尽管阻挡我们的人很强大，就算墙外的世界多么不堪，没关系，只要可以亲眼看到就是最大的自由。世界上只要有墙，就会有人要翻墙逃离，不论是德国的柏林围墙或是网路城墙，渴望自由永远是人类的追求。在众多的牺牲下，艾莲终于将石头封住了缺口，人类终于迎来了第一次胜利。大家总算死得有价值了。总司令在看到胜利的讯号后，立即派人去营救精锐部队。虽然艾莲成功封上了缺口，但是并不表示已经安全。现在艾莲已经到达极限，阿尔敏试图将她救出，可是艾莲的腿已经与巨人连在一起，无法拔出。这时旁边已经有两个巨人接近，现在时间紧迫，没办法，只能将艾莲的双脚切断。不过即使这样，依然来不及撤离。就在关键时刻，调查兵团兵长出现，犹如一阵旋风般将接近的巨人消灭。他就是人类战力最强的士兵李维·阿卡曼。在大家安全撤退后，士兵用火炮攻击被困在城内的巨人，整整花了一天时间，剩下少部分巨人由调查兵团负责扫荡，并且活捉了两个巨人，而人类这次阵亡了200多人，接近900人受伤。但艾莲再次醒来，发现自己被关在地牢之中，现在艾莲的人身自由已经被宪兵团接管。调查兵团团长艾尔文与兵长李维也是申请许可后才能与艾莲见面。 艾莲家地下室的钥匙现在正在艾尔文团长手上，但想要成功去到艾莲家的话，必须先夺回玛利亚之墙。现在人类唯一的手段就是利用艾莲身上的巨人之力，而艾莲的意愿是要加入调查兵团，杀光所有巨人。兵长李维立即接受艾莲的请求，他其实并不相信艾莲，所以如果艾莲叛变或者失控的话，他会毫不留情地将他抹杀。可是现在的艾莲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虽然他成功让人类迎来了第一次胜利，可是人类并不信任他，将他锁在地牢之中。而宪兵团的人要带走艾莲，不想让他落入其他兵团。不过现在艾莲的去留落到了总统达里斯身上，他可是统领三大军团的男人，而这个男人的抉择全凭利害关系。如果他认为艾莲对人类有害，那么艾莲就会被当场处死。所以驻扎军团总司令与调查兵团团长两人密会，因为总司令不想艾莲被杀，但自己兵团中大部分人都畏惧艾莲，所以想知道调查兵团的意思。而团长艾尔文表示已经提出要人申请，但是一切都要看现场的形势变化。当米卡莎知道艾莲有可能会被处决十分惊讶，很快他与阿尔米都被带入作为人证，当然艾莲也被带去了审判庭。而现在宪兵团与调查兵团都提出申请艾莲，而宪兵团主要是要调查研究艾莲，然后将其处决，因为防止艾莲的存在会引发内乱。而调查兵团团长发言简单明了，需要吸收艾莲成为正式团员，利用艾莲的巨人之力夺回玛利亚之臂。可是在一番争吵后，艾莲实在忍不住了，这些连巨人都没见过的宪兵团要是害怕就把力量借给自己，巨人之力不用来杀巨人拿来做什么。这番话激怒了宪兵团的人，有人甚至举枪想杀了艾莲。就在这时，李维兵长冲了出来，对艾莲拳打脚踢。李维对大家说道，疼痛就是他的管教方法，如果艾莲用了巨人之力，在这里只有李维一人有能力杀死艾莲。所以艾尔文团长请求让李维来监视艾莲，同时参与壁外调查。虽然米卡莎十分不满李维的行为，但是幸好是这样，艾莲最终托付给了调查兵团监管。虽然艾莲加入了调查兵团，但是其实身边的战友可能随时会杀死自己，并且要睡在地下室，这些都是他加入调查兵团的条件。很快就要进行墙外远征，这也是要证明艾莲对人类有用的唯一方法，不然艾莲可能又会被处置。这次的远征比较仓促，所以连刚毕业的新兵都要加入。艾莲从汉吉那里听到了对巨人的实验，原来巨人是一种不用水分、不用进食、甚至不用呼吸的家伙，身体唯一的动力就是阳光，但是他们身体非常轻，是十分奇怪的生物。可是没想到第二天，汉吉珍贵的两个实验品居然被人杀了。犯人应该是有预谋犯案，接下来就是宪兵团接手调查了。可是阿尔文团长却在艾莲耳边问，你觉得我们的敌人是谁？艾莲当时虽然不明白团长的意思，但是明显可以潜入杀死实验品的人一定是人类，这一切很可能和人类有关。艾尔文团长在调查兵团新兵招募中直接提到，艾莲家地下室有着巨人的秘密，这让阿尔敏十分不解，就算想激励新兵士气，也不应该把这种机密说出来吧，团长究竟在想什么？因为这次巨人的入侵使得更多人想加入调查兵团，可是团长竟然告诉大家，之前调查兵团四年内死了六成，现在的战友可能几年后都会消失，但是成功活下来的人将会成为一个生存率极高的优秀战士。听到这番话后，很多人都开始动摇，一半以上的死亡率确实会吓跑很多新人，最后仅有小部分人可以坚定留下加入调查兵团。这次调查兵团的任务就是要夺回玛利亚之臂，然后找到艾莲家的地下室的秘密，但是在墙外远征十分危险，所以一定要牢记艾尔文团长发明的长距离锁敌阵型，这是一个非常周密的阵型。可是直到出发前才透露艾莲在阵型中的位置，因为这次的远征仅仅是尝试将艾莲运送去家的演练，与平时真正的墙外远征相差很远。虽然可能团长这次还有什么秘密任务，但是既然团长没有告诉士兵，所有人都要按照原计划准备。而且艾莲发现这次加入调查兵团的新人很多都是自己的同学，米卡莎一直追问艾莲有没有被死矮子虐待， 但蓝死矮子就是指李维兵长。这些新加入调查兵团的新人终于穿上了拥有自由之翼的制服，为人类与巨人的真相迈进。第57次墙外调查正式开始，元征一开始就遇上十米巨人，元护班立即处理，其他人继续前进。等出了废弃城市，就失去了援助班的支援，就要靠阿尔文团长设计的长距离锁敌阵型了。这时的爱莲十分担心自己的同期新人，不知道他们能否应战巨人。可前辈告诉他，所谓的墙外调查其实就是避免与巨人交战。大家一离开城市就开始展开阵型，战友相互之间要尽量保持看到对方，而最外围出列的锁敌班，他们只要一看到巨人，就要用红色信号弹告知大家。看到信号弹的人同样也发红色信号弹，看到信号弹的团长用绿色信号弹来调整整个阵型前进的方向，这样大家就可以尽量避免与巨人交战。但是如果因为地形或障碍物发现巨人不够及时，就会有一定危险，一旦脱险就要维持阵型。不过如果看到黑色信号弹，就是发现了行动无法预测的奇形种，这样就只能战斗了。当然在平地没有建筑物或者树林，立体机动装置就派不上用场，所以要对付巨人会有一些难度。可就在这时，竟然有一个奇形种朝他们飞奔过来，这是一个有别于其他巨人的女巨人。阿尔敏看到女巨人的战斗方式后，心里立即明白，这个根本不是奇形种，而是与超大巨人、铠甲巨人甚至爱莲一样拥有智慧的巨人，根本就是巨人化的人类。这时右侧锁敌班几乎全灭，同时女巨人带来了大量无脑巨人。可是女巨人抓到阿尔敏后没有杀她，而是确认她的长相。现在天空上到处可见黄色信号弹，黄色的信号弹就是表示遇到了无法继续的重创。其实这次的行动中，每个人收到的阵型表艾莲的位置都不相同，而女巨人正在寻找艾莲，这一点敏锐的阿尔敏已经看穿，并告知身边的战友，他猜测艾莲真正的位置。不过就在他们试图拖住女巨人时，他忽然好像知道了艾莲的下落，向阵型中央跑去。现在阵型已经被女巨人瓦解，可是阿尔文团长并不打算撤退，继续调整队伍的方向，因为团长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设局活捉巨人。很快阿尔文团长下令，子弹中列马车与护卫班进入前方巨树之林深处，而其他士兵就围着森林外部埋伏在树上，只要见到巨人进入森林就攻击。果然女巨人也坠入了树林之中，眼看艾莲就要被女巨人追上，可是兵长迟迟没有下令反击，只是一直向前冲，这样下去有可能会被巨人踩扁。但是兵长义无反顾地下令继续向前，就在女巨人就要追上的一瞬间，早已埋伏好的团长下令开炮，无数条带有钢丝的炮弹直接将女巨人锁住。这就是团长的计划，要活捉这个人类的叛徒，要看看躲在巨人中的人到底是谁。原本想直接活捉女巨人真身的兵长被谨慎的团长拦住，团长下令又射出了两轮钢索炮弹。团长之所以要瞒着所有人，就是因为这个可以变成巨人的人类可能是任何人。假定卧底是5年前那次战役中混入的，所以团长派来保护艾莲的人都是至少5年前的幸存战士。就在兵长动手时，女巨人保护后颈的双手突然硬化，就连刀都砍不进去。就在团长准备炸断女巨人手臂的时候，女巨人突然大叫起来，因此从四面八方召唤来许多巨人。没想到这些巨人是来吃掉女巨人的，虽然团长想死守，可是巨人数量实在太多，只能在一旁监视事态发展，并发出蓝色的撤退信号弹。团长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女巨人的真身已经趁乱混入士兵之中，并诱骗艾莲他们去自己的方向，且再次变身巨人想夺走艾莲。在负责保护艾莲的战士全部牺牲后，艾莲终于使用了巨人之力，这时变成了两个巨人的战争。愤怒的艾莲并不是女巨人的对手，可是艾莲似乎从女巨人的战斗姿势中联想到了一个人。就在恍神的一刹那，艾莲的头被女巨人踢飞，并用嘴将艾莲的真身从巨人后颈咬出逃跑。可是这一切正好被米卡莎看到，米卡莎绝对不允许有人伤害艾莲，所以追着女巨人攻击。可是女巨人知道防守自己的弱点，米卡莎并无法杀死她。就在米卡莎准备要将女巨人的嘴展开救出艾莲时，被冷静的兵长拦下。现在女巨人明显体力不支，兵长决定自己攻击女巨人救出艾莲。 米卡莎负责吸引女巨人的注意，在冰闪超快的攻击下，女巨人似乎全无还手之力。最后冰闪成功从巨人口中救回爱莲，但是冰闪腿部扭伤，已经没有能力再处理女巨人了。就这样调查兵团再次无功而返。但是这次任务并不是全无收获，起码锁定了嫌疑人的范围。可是这些无法向总统交代。为了让爱莲可以活下来，阿尔敏请求加入宪兵团的雅尼协助他们混入席纳之墙调查。为了可以成功进入席纳之墙的皇都，他们不能用机动装置翻越城墙，所以要从地下隧道前往。可是这时遭到雅尼的拒绝，他不愿意走地下，并且已经意识到这根本就是一个圈套。难道雅尼就是那个女巨人吗？那他为什么要夺走爱莲呢？他到底有着什么企图？女巨人会否再次逃脱？请收看下期的解说《巨人与战争》。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按订阅哦。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